当我决定放下所有，走上去自由的路，你是否还会陪着我？我最思念的亲人啊，都已经告别昨日，是上去未来的路。我要像梦一样自由，像天空一样坚强，是想去未来的路。我要像梦一样自由，像大地一样宽容，在看见心发出的路上，点亮生命。 新一季的极限挑战还没消息，可极限兄弟也没消停。这不，罗志祥已经在微博上跟孙红雷斗上了。身为荧幕搞笑担当的罗志祥，虽然说早已晋升成了星爷的男主角，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继续做一个音乐顽童。最近他就以极限男人帮当中的朱碧石形象演绎了逗趣性十足的 MV， 大有一副将反串进行到底的架势。好好笑配上好人缘的小猪罗志祥，除了自己在音乐世界里徜徉嬉戏，更不忘为好友站台。这一次安心亚出新专辑，小猪罗志祥干脆现唱又现跳哈，倾力出演了靓仔的 MV 男主角，跟安心亚来了一场快歌热舞秀。 当然就是我收藏以及穿着都还蛮多豹纹类的东西。 除了衣服之外还有其他的？ 内在美的部分，行李箱啊等等，家电啊家用品啊都还蛮多的。 作为酷爱豹纹的时尚小能手，罗志祥早就拥有属于自己的潮牌，可恰逢双十一呢，小猪罗志祥并没有顾及自己的生意，而是卖力的为女友周扬青的网店进行吆喝。小猪情侣合力卖货晒恩爱，其实由来已久，大多粉丝也因此从抵制他们转变为支持和祝福。那相信爱情事业双丰收的罗志祥很快就会给我们带来好消息。 谁会不如我？人家那么多，谁会爱我输？人家那么多，谁会不如我？人家那么多，谁会？

常轻松的一首歌，来自关诗敏，别说。时间来到了9:13，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当你压力大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来尝试一下倾诉法，那就是情绪低落的时候，你可以对着某一个人或者是物品来倾诉，这样可以倒出你的苦水。即便不能够立即的解决问题，但是你会发现这样倾诉过后呢，其实是能够帮助你很好的缓解压力。那同样，当你有压力的时候，也是非常需要我们的好音乐来给你带来很多的快乐。有请欧豪 So What。 咆哮着，是在我的背后嘲笑着，眼神装满冷漠，质疑我的未来。内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只属于我。表面沉默，全部都软弱。Yeah, 我们是九零一代，不受自主，自成一派。Mix the noise， 切换这个时代，帽子发呆，不是静态，在非说破成文规矩，改朝换代。我控制音乐，控制局面，善良跟邪恶不止一面。把我的演讲再 repeat 一遍 ，Let's do it， bigger， follow me， 在全新世界。 Nothing but a music is all I feel。 是要这个的命喧闹安静我都能适应，像一个勇敢关不住内心快乐被冷不缺 I have nothing baby， 就算遭遇狂风暴雨也自信走下去，柳暗花明很清醒，被你看清教会了我一直的任性，不想畏首畏尾规规矩矩，释放自己的情绪，有什么恐惧全新自己的地律。Hey， 逆风飞能变现放到前口 So what， 重用 hiphop beat 的 tango， 管到什么音乐只要对着 tempo， 爱唱歌的 rainbow、我是 bad boy 该可以穿你镜中但那不懂什么叫害怕也从不废话、妈妈说 baby just do it， 我亲吻妈妈穿着新的 jacket Nothing but a music is all I feel. It's my life. I do what I wanna do, just keeping it real. Yeah, 也许只要这个的命喧闹安静，我都能适应，像一个勇敢。关不住内心快乐被冷眼不缺 I have nothing so what， 想感受脱缰的洒落，没有人能囚禁我的自由，任谁都不能够改变我在现实世界里面生活、 Sad about the music Over in the house You know me、Nightwing 被有人能左右， 之音乐时间 Music 40。 你好，我是张震岳。 My FM。 明天也在夜 朴树平凡之路，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温度10度，夜里的最低温度是2度啊，全天晴好。那这几天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哎，真的是天气没那么冷了啊，也觉得暖和不少。但是这好像空气质量并不是很好，所以是提醒你出门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要戴上口罩。那同时呢，在现在冬季啊，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其实不要着急去吃早餐啊，应该是立即喝这个一些个温水，这样呢是可以补充掉我们这个一夜流失掉的水分，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清理肠道。但是呢也要记得不要在吃早餐之前喝太多的水啊，喝一点点就可以了。继续好音乐，来自张雨生，还是朋友。 到了尽头，无力再挽留，我们还可以。

可以来关注一下。那接下来的这位歌手，这位天后啊，我相信很多人其实也是在期待她的新专辑，只不过最近还没有一些消息。不过呢，人家的这个彩虹金刚的 MV 已经是新鲜出炉，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同样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就赶快有请孙燕姿奔。 扭曲的脸，他们生活颜色比天黑，互相负责的就无解，爱情像沉醉，氧气剩一些，无法呼吸的瞬间，开始吧，狂奔的起跑鞋，视觉像电影，惦记着从前，心跳正在不同天上飞。想依赖，挥霍着眼泪，对错归零，出发再了解，开始吧，狂奔的起跑鞋，视觉像电影，惦记着从前，心跳正在不往天上飞，拼命追，爱会破裂碎，起跑鞋，视觉像电影。 在这里不想被打扰， 真想好好的听首歌，不愿被打扰， 真想安静的待一会儿，不要被打扰。 Music Body 让你只和音乐在一起。 My FM。 Hey baby, when we are together, doing things that we love. Every time you need, we feel like I'm in heaven, feeling high. 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实力唱将张碧晨的新歌《曾经守候》最近也是正式重磅首发，而说到该歌曲呢，也是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开往早晨的午夜》当中的一首慢情歌。那歌曲呢，也是以爱情守候为基调，优美动听，旋律呢也是在配以钢琴来作为铺陈，可以说是衬托出了张碧晨唱进每个人心坎里的歌声，细腻入骨的歌词，再搭配他温柔深厚的声线，是娓娓唱出，也是对这首情歌最好的阐释。另外呢，他的自视北京演唱会将会在12月10号是在北京的工人体育馆举办，那目前已经是进入到了倒计时阶段，也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张碧晨在演唱会上的精彩表现。这曲好音乐来自许飞，慢慢的我。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0-558-558。

版精挑细选的好音乐，与你相约潮流最前线。这里是属于你的 WiFi 100.5。 永远的情歌王子张信哲，过火。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最近呢，也是看到有消息说啊，在杭州有个地铁一号线的一辆列车呢，他们是把大自然搬进了车厢里，怎么回事呢？就是他们从座椅到地面啊，从扶手到门边，满眼望去呢都是绿色植物，同时还伴随着这种清新的泥土气息。那说到杭州将森林种在地铁的做法呢，可以算是国内地铁里的首次创意尝试。那你也可以试想一下啊，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如果可以坐上这趟通往春天的列车，该是多么的惬意和美好。那也是希望啊，这种创意未来在咱们天津的这种列车上也可以出现啊，也希望能够看到有这样充满春意的列车。闲聊过后继续听歌，来自蔡依林，我知道你很难过。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百公里油耗低至4.7升，一箱油超长续航1000公里，纳入新能源序列，轻松摇号。别克全新一代君越 30H 全混动，还天地一片别克蓝。天津圣路别克塘沽店5981-6889。 错过航班，补过机票一张；错过商机，却会遗憾一生。 滨海之夜哪里去？运通家园商业广场，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位置绝佳。建面30至900平米精致商铺，经营业态多种多样，20万人口常驻周边。 运通家园商业广场，祝您把握精彩商机。置业热线6630-1777，6630-1888。 天津有啊，奥特莱斯， 吃喝玩乐随心购，国际大牌有折扣， 儿童乐园、电影院、酒店、美食全都有， 1200的停车位免费停车不发愁。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全家 Let's go。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你伤的眼神 这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别问怎么做，爱上就这道理有一天你懂。我知道你很难过，昨天失恋说分手就分手，别问你要怎么解脱，多情人注定伤得比较多。 FM 100.5 40 starts now. Some 有些时候脑海是话，让我停下不怎么表达，我的想法要放大，不能再让头发，勇敢去改变才是生命密码，要以最好的姿态来跟世界对话，营造属于我的神话。 Like a shining star， 每一句对白并非要精彩，我要我为对自己崇拜，去拍拍，不要只是等待幸运降落的爱。 Make it big future，笑话，我的想法被放大，不在阳光下蒸发，勇敢改变了我生命的情话，要以更好来跟世界对话，努力创造我的神话。 And star 每一句对白必须要精彩，我要我未来自己崇拜，举起手拍，不要只是等待幸运的意外。 Make it big change feel， Make it big change， Make it big future， 每天更自拍。 Make it big， 我就现在 为后您听 Music Forty 四十分钟好音乐播不停。 想知道，别急着把你都丢。 丢掉，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有好的我把过去，坏的我都会好想听到，感觉说爱我，可惜回不去那一秒，你好 一首来自周你好不好，很上一句来自老。那时间来到了10:08，你正在收听的 Forty， 我是董真。爱情里冲动许会让你想起曾经的美好，但是分开了就要选择淡然，没有必要痛苦下去。那时间长了，将会发现，当你遇到真正对的那个，过去痛苦的回忆根本不算什么。动来自萧亚轩。 想的太多，你的世界如此辽阔，我会在哪个角落忍不住了要爱你的冲动，你属于我会有点寂寞，你给的幸福怎握手自由走动，听我每一个伤口都想要吻你的冲动，不确定我的执着你感动，我只能去感受不怕说，关于你的一切都比谁 星际迷航，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ame 夜里最 40， 我是董真。电影《捉妖记》以来呢，片方也是连续公布了《捉妖记》的重聚以及全新捉妖明星团的消息。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以前也是持续赌啊，比如说之前也是爆料说李宇春将会加盟有宋小宝，那现在呢，这个还将会有一位神秘大咖将会起压轴。而昨天呢，这位重量级演员也是终于揭晓，那片方也是发布了一支胡巴寻咖记的特辑，正式宣 轩、梁朝伟将会正式加盟。而在这片当中，梁朝伟将会携手小妖王胡巴来展开一场全新的东方奇幻冒险。据了解，这也是梁朝伟继《天下无双》之后，时隔十年啊之后再演古装喜剧。在我印象当中呢，我记得说到梁朝伟，其实最经典的古装电影，除刚刚提到的《天下无双》之外呢，还有就是早期的这个东成西搞笑了。那看来这个《捉妖记二》呢，其实也是有搞笑的成分在里面，也是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影后级的影帝级的这个梁朝伟啊，在影片当中的起的表现。接下来继续听歌，来惠妹《牵手》。 你们先唱，这有一把，我扫一下。爆米花，还有饮料，东方之珠。 对，就是这么神奇。即日从东方之珠三家店铺欢唱，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和东方之珠 KTV 公屏，免费获赠劲脆米花或可口饮， 更有机会邂逅 MyFM 探店 DJ 赢好礼。一切尽在东方之珠。 只有这个电台给你歌都好， 不受干扰的四十分钟好音 乐，播停四十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FM。 有开始，都会有没结局。我倒不是所有努力都可以化作秀，我知道不是所有爱情都会天长地久，我知道不是所有都能安慰黑夜的孤独。依旧期待一次浪漫邂逅，让你穿过人海相不后悔，用尽一生的微笑换取下的拥有。我知道不是所有爱情都会成为天长地久，我知道不是所有拥抱都能安慰黑夜的孤独。依旧期待一浪漫邂逅，让你我人海相遇，不后悔用尽一生刹那拥有。依旧期待一次浪漫邂逅，让你我穿过人海相遇，不后悔用尽一生的微笑换取刹那的拥有。 来自胡夏《爱你步步惊心》，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我们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的消息。那现在呢，正在直播的是奇才和雷霆的比赛啊。那目前呢，雷霆是60-53的比分，暂时领先于奇才。那也就是希望呢，奇才能够继续努力把比分追平，同时也是希望这两支队伍能够给我们呈现出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那接下来呢，一首《She Is》送给你。 숨겨왔던나의수줍은마음모두내게줄게 yeah, yeah, yeah. 차가운나를움직이는너의미소닫혀있던나의어두운마음모두내게 시간이흐를수록 驾车狩猎， 五星双温泉酒店， 特色猛餐，令人垂涎。 情如此精彩，你怎能不？ 12月26日 ，MyFM 100.5 DJ 带你北上内蒙古，开启私人定自驾旅程。 拨打58560报名 MyFM 内蒙古自驾游，会价每人仅需1998元。游行程敬请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哎， 你可能不知道，下一秒我们会播哪首歌曲， 但你知道，去广告。 Music Forty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我冷漠是不被看出，太容易被感触及。我倒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不远不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别人只一句就刺痛心里每根神经。孤单是座城堡，人敬仰却处处防御。你的温柔那缓慢，小心翼翼，脆弱又安静。也许我们都已回到这次面对的幸福是真的来临，因为太珍惜所以才犹豫，忘了先把彼此抱紧。我不是流言，不能猜测你疯狂的游戏需要谁准许，别人怎么说我都不介意，我爱不爱你日久见人心，从一寸光阴换一个世纪，摘一片苦荆 我不是流

运通家园，给你毫不将就的尊贵体验。运通家园置业热线6630-1777 6630-1888。 荣景羽翼，晴暖初冬。 天津友岸奥特莱斯首届棉羽节火热开启， 棉服、羽绒服军训放假，超值特惠， 多件尊享折上折，火爆单品等你购。 滨海新区云山道 友岸奥特莱斯。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秋天，相约一个微凉的海边，如童话的情节浮现在眼前。总是那年的一阙，不再让我走得好缓慢。 I do， 我愿意承担。厌倦一个人晚餐，就算粗茶淡饭，原来有你的陪伴，日子过得灿烂。幻想着幸福的图案，美满少一段，依然是孤独和喧。我想我会愿意接受挑战。就在今年的冬天，故事将有不同的起点，已做好了准备，会在身边。当陪伴变成了老伴，强作摆设再也不孤单。我愿浪漫到永远，习惯有你在身边，未来故事情节一起领衔来主演，最佳男女演。就像颗钻石一般闪烁每一天，温暖着彼此笑脸，拥抱相约相守到天边。就像颗钻石一般闪烁每一天，温暖着彼此笑脸，拥抱相约相守直到天边。终于来到了春天，从此为你隔绝思念，这一生爱着你不变。 来自 Eason 陈奕迅最近的一首新歌 I Do。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 我是董真。接下来依然是 MyFM 卫星站时间，信息就是天气一点一点的凉爽下来，又到了这个金九银十的购房黄金季了。想要新泽福地的听众朋友们可要注意一下，地处南开腹地南京路延长线海光寺 CBD 商务聚集区写字楼融侨中心，现房发售，即买即住，建筑面积100至1300平米，户型空间尺度自由，商务铂金之地，千万不要错过。继续好音乐，来自梁文音，不期而遇。 天津有啊，奥特莱斯， 吃喝玩乐随心购，国际大牌有折扣， 儿童乐园、电影院、酒店、美食全都有， 1200个停车位免费停车不发愁，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全家 Let's go。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油电增程，超长续航，超低油耗，超大空间， 无需摇号竞拍，告别限号，自由出行， 免购置税，更享60000元新能源补贴。 广汽传祺新能源 GA5 PHEV 诚邀品鉴。 广汽传祺天津盛世店2866-2999。 融情雨意，情暖初冬。 天津有啊奥特莱斯首届棉雨节火热开启， 棉服、羽绒服亲情放假，超值特惠， 多件尊享折上折，火爆单品等你购。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纠结。 待久的不弃而遇。 Music 40 starts now. 时间 尽在 Music 40，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

去呼吸，为了梦想离开了你，想念变成了长长的距离。 妈妈说累的时候就回家，我们的家一个人她放不下，放心不下，好一点对自己，别委屈别哭泣，哭点泪点 首飞过时间的海。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距离2017年的到来呢，现在是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了。而备受期待的2016至2017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也是如约而至。说到今年的湖南卫视跨年呢，不仅是时隔7年他们重回深圳举办，而在节目的形式以及舞台设计等方面，也是请来了国际顶尖级的团队来倾力打造，也是势必为观众来带来一场视听盛宴。那除此之外呢，由快乐家族和天天兄弟保驾护航的主持团队也依然是成为了跨年演唱会的标配。那每年在两大主持天团的笑闹当中呢，我们是一起来迎接新的一年，而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成为了很多观众心目当中最温馨的跨年记忆。那说到今年呢，和以往不同的就是啊，今年的两大天团的主持人呢，其实除了承担自己主持的重任之外，他们还将会亮出各自的18般武艺，搭档表演嘉宾来带来精彩的节目。那也是让我们来期待一下，尤其我特别期待的就是汪涵。以前觉得他在荧屏上呢总是一副那种很正然后有点小幽默的人，不知道他在舞台上会给我们呈现出什么样的才艺。继续好音乐，来自陈小春，乱世巨星。 任意闯，万众仰望，叱咤风 喜欢，傲慢做本性，忘形言行失敬，哪管你万世巨星，这是失性，我任性，以天使亡命运命。天生我喜欢用实力争胜，横行全凭本领，我可变万世巨星，战无不胜，我任性，以天性亡命拼命，让乱世震惊，叱咤风云我任意闯，万众仰望，叱咤风云我绝不衰，往后看翻天覆地，我定我写自我的法律，这空我身上眼光的野狼，我喜欢用实力争胜，横行全凭本领，我可变万世巨星，战无不胜，我任性，以天性亡命拼命，让乱世震惊，叱咤风云我任意闯，万众仰望，叱咤风云我绝不衰，往后看翻天覆地，我定我写 Music40。 你好，我们是五月天。 Yes. Yeah, ready for the summer, girl, your hair look killer. See your body getting bigger, but your waist looks slimmer. And I hope I'm still with you when your hair get thinner. I ain't gotta work it out, I know I'm onto a winner. And I love it when I see you sing a song in the mirror. When you play your favorite records where there ain't no filler. Chicka chai, chicka chicka shy, DJ Dilla. Now I'm on the right track, went from a train to a limo. Now we on the right track. Yeah, used to know me back in college, now I got it like that. Could've gotten sidetracked, now I'm back on my feet. If I hadn't achieved, would you pack up and leave? Now you're scratching on me like we're Adam and Eve. Nigga remix to ignition in the back of the Jeep. Ah, she like the hook, but she don't know the verse. She know I love her even if I never say the words. Ooh, oh, something I can't replace. You made my heart burn. You make me strong. Keep me up in the night, and when you're coming in here, I do it just like you like. Girl, I'm ready for your loving, girl, I keep on pulling. You my lucky number that I keep on calling. Wanna never let me go, she said you better put up. Cause I kiss her in the night and then I leave in the morning. I tell her one, I already know she the one, she 22. We in the fun time blue, and when she free, you know she cool on me. Then I make her take it off and pull it all on me. Pain in the sheets, don't sleep tonight. Playing R. Kelly, I believe I can fly, yeah. She like the hook, but she don't know the verse. She know I love it even if I never say the words. Ooh, oh, something I can't replace. You made my heart burn. You make me strong. I'm not letting go. eyes to see a quiet child. Cause I'm a sucker for those nice eyes. I ain't in it for the money or the fame. I'm the one that all the honeys couldn't tame. Yo, I changed. 首 Not Letting Go， 欢迎回来，这里是带给你24小时不间断好音乐的 My 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邓真。动作喜剧电影《超级快递》最近也是相继曝光了陈赫惊喜献唱的主题曲《超级快递》，以及赵英俊为电影量身打造的推广曲《有你的快递》之后，那昨天电影插曲《Say Goodbye》也是正式曝光。那该曲呢，更是力邀到现在超人气实力天后周笔畅重磅加盟。那比比呢，近年来可以说是各大影视金曲的实力宠儿。那无论是之前亲自作曲的高规格大片《寒战二》的主题曲《两线》，还是超人气靠票房《怦然心动》的主题曲《片语时光》，那实力天后周笔畅都凭借他极具辨识度的好声音以及超高的人气，为电影增添更多魅力及关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呢，同样他在我们学生时期啊，80后朋友的学生时期，其实也是很多人都会关注到的一位天后。只不过近几年来呢，他确实结婚生子之后，更多的是回归家庭，所以呢，我们也是很少再听到他的歌曲。那现在呢，只有从节目当中来重温一下他给我们带来的经典的回忆。许慧欣，《爱情抗体》。 那些回忆，

sofa. Bear bricks taking shit on my sofa. Smudge babies lying on my sofa. Neighborhoods and kicks in your sofa. Little chick having chips on my sofa. Bear bricks taking shit on my sofa. Smudge babies lying on my sofa. 不用花钱，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可能很多家长会认为，哎，这个平时啊，孩子做错事情了啊，这个数了两句没什么问题，反而应该是督促孩子变得更好。其实这种想法呢，其实是错误的。那最近呢，也是看到一个调查，就发现了说，父母对于儿童的辱骂、训斥还有歧视、威吓等行为呢，其实会阻碍儿童身材的长高，甚至很容易让孩子成为精神性矮子。那原因呢，就是人体的这个下丘脑呢，是可以根据咱们的神经网络传来的各种信号会刺激孩子分泌生长的激素，那神经过度紧张和压抑就会抑制内分泌的产生，导致发育不良。所以也是借由这件事情啊，提醒咱们家长朋友，平时呢对孩子最好还是以鼓励教育为主。那小时候可能经常挨骂的同学啊，估计会想，哎，为什么自己长不高，是不是因为家长骂的太多了啊？不管怎么样，这个家长朋友还是要注重一下这个教育的手法，还是以鼓励为主比较好。继续听歌，来自王菲，你在终点等我。 百公里油耗低至4.7升，一箱油超长续航1000公里，纳入新能源序列，轻松摇号。别克全新一代君越 30H 全混动，还天地一片别克蓝。天津四联别克北辰店2672-5555。 梅赛德斯奔驰梦想座驾，感触万千。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买指定梦想座驾，享0.99%低利率金融贷款方案，一年免费保险。波士信达奔驰之家239038888。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好生活不用太复杂，好广播不用听废话，随时随心，我是你的 MyFM 100.5。 踪迹，我才能和你接近。除了可惜，眼泪没有声音。有一些人容易动情，也容易忘情。我爱过了你，心永远在那里。想好好爱你这一句话，只能藏成秘密。关上窗外的雨，反复触碰你爱过的痕迹。好想好好爱你，却没有权利再把你抱紧。从今以后，如果你能快乐，就别管我想。只能藏成秘密，关上窗外的雨，反复触碰你爱过的痕迹。好想好好爱你，却没有权利再把你抱紧。想对你说 You always be my love， 我还是好想你。 实力派唱将来自周慧，好想好好爱你。欢迎回来，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40， 我是董真。进入到12月份的一年一度的贺岁档大战也是正式拉开了帷幕。那面临年底扎片的扎账的这种巨大的压力呢，12月份的其实大荧幕呢也是洗心革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全部都是大片将会出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给你来盘点一下在这个12月份啊将会有哪些大片来上映。比如说首先要说到的就是张艺谋的《长城》和王家卫的《摆渡人》。众所周知，这两个超级大片呢，都是请到了很多的超级大咖来加盟，所以说从表面上来看啊，都属于就是你只看明星阵容就能够值回票价的影片。而在本月的16号呢，由葛优还有章子怡领衔主演的《罗曼蒂克消亡史》也将会与张艺谋的《长城》是同日上映。那在30号呢，成龙贺岁新片《铁道飞虎》也将会压轴亮相。那说到好莱坞的灾难电影《萨利机长》呢，将会在12月9号正式上映。所以说面对如此多的大片呢，估计让很多朋友现在也是有了选择恐惧症啊。反正呢，我是把好事儿做完了啊，就是提前告诉你们将会有哪些电影上映，具体你该怎么选择还是要看你自己了。好了，关注完电影方面的消息过后，我们来听到的是孙燕姿《彩虹金刚》。 油电增程，超长续航，超低油耗，超大空间， 不需要耗尽拍，告别信号，自由出行， 免购置税，更享60,000元新能源补贴。 广汽传祺新能源 GA5 PHEV 诚邀品鉴。 广汽传祺天津盛世店2866-2999。 MyFM 100.5。 那运动像不像冰淇淋，加几年肉质就是加心灵，一个个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上音，吹起贝壳崩溃炸的心情，浪花是彩虹星星，什么都可以，你来听听海洋岛上的好玩的事情，小草原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颗弯弯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 学学真听话吹喇叭的口型，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别自自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否就接受邀请 Baby, baby, 放手话题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你最想哪里去，你来听听海洋在说了好玩的事情，像所有你和彩虹金刚大声摇摇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射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的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还有每天都为蛇盖被子，当地球睡着也依然准时，繁星睡前我灯泡开关键打开，我陪你陪你的旅行，可空手就一言为定，那现在就现在就现在，黑蓝朝你跑来，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所有你和彩虹金刚大笑摇摇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射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的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梦想大他都会带你到达， Baby 你就是我彩虹金刚。 有些睡意的时候可以喝瓶能量饮料提升醒脑， 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或者调频 MyFM 100.5保持活跃好状态，吸收音乐正能量 MyFM。 深呼

用我的痛吻你的心， 看着你的眼睛里， 看着你的眼睛， 有太多太多泪不停， 心疼你每一步爱的艰辛，苦难的梦特别珍惜，心疼你每一步爱的艰辛，苦难的梦特别珍惜。 一切都停止，唯有 My FM Music Forte 音乐播不停。 我们是牛奶咖啡。 昨天像一场欢乐喜剧，欢乐过后总有人哭泣，有时为别人，有时为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想拥有自己，也想拥有你，最后拥有的只是无奈和空虚。Yeah, 怎么忘也忘也忘不了的姑娘，怎么放也放也放不下的理想，我是真的真的没有力量。 是无能为力， Yeah, 怎么忘？ 一首梁博喜剧。时间来到了12:11，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很多人喜欢蔡琴的歌曲呢，原因就是因为在她的歌声里，我们能够听到一个成熟而有穿透灵魂的声音，而且呢，能够感受到一个历经沧桑却依旧情深似水的女人魅力。蔡琴，我要如何不想她？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蔷薇在春风里朵朵开。风儿说着情话，我要如何不想他？鱼儿离不开这片大海，人儿还在等着他回来。燕子也有了家，我要如何不想他？望穿秋水，风吹雨打，有心栽花它不发芽。莫等夕阳西下，天天残霞，只剩下无尽的牵挂。鱼儿离不开这片大海，人儿还在等着他回来。月儿从不回答，我要如何不想他？有心栽花它不发芽，莫等夕阳西下，点点残霞，只剩下无尽的牵挂。鱼儿离不开这片大海，人儿还在等着它回来。从不回答，我要如何不想他？我要如何不想他？ 早餐，我喜欢纯纯的脱脂牛奶。 甜品，我爱吃醇厚的黑巧克力。 音乐，我选择纯净的 Music Forty。 MyFM 100.5 Music Forty， 给你40分钟不间断的好音乐，尽享纯净音乐空间。 I'll take you far. Ooh, just be my star. 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2005年11月6号呢 ，Super Junior 啊是正式登台出道，他们也是在当时是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而他们呢也是曾经连续两届是获得了妈妈最佳专辑大奖。那在2013年的时候呢，他们是发行了首张的日语专辑，并且在当时的这个全球的20个城市呢是举办了28场演唱会。可以说他们当时在那个时候就是在大家心目当中的那种受欢迎程度，其实是不亚于如今的 BigBang。虽然现在成员是解散了，但是他们的歌曲还是很经典，很有代表性。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有请 Super Junior， Sorry Sorry。 Shut up. 置，理念永远不能粘贴。 Music Forty 四十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充满活力的歌曲 Come on，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 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近日的神曲天后王蓉是再次发神威啊，一首就要你红是红爆了2016的乐坛。那在首发当日呢，点击量已经是达到了百万，而魔音绕梁多日期待已久的这首歌曲的鬼马 MV 也是终于千呼万唤使出来。这一次王蓉也是化身为鬼马精灵，造型在 MV 当中也是千变万化，创意是应接不暇，实在是大放异彩。而截止到昨天呢，这部集才华与貌美的 MV 在播放量上啊，就已经是突破了百万大关。如果现在的你还没有看过，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来欣赏一下，相信也会让你觉得哎，非常的惊喜。继续好音乐，来自王心凌《月光》。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难免会受伤。弯弯小路上，蒲公英在歌唱，星星照亮在起风的地方，趁着微风

一首歌来自胡彦斌，蝴蝶。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在冬季呢，其实很多人是很容易感冒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给你来分享一下我们究竟吃什么其实更有效的可以预防感冒。最近也是看到有研究发现啊，就说了这个经常摄入绿茶还有苹果以及蓝莓、红葡萄酒和洋葱等富含类黄酮的食物，是可以帮助我们显著降低感冒和咳嗽的风险。那其中呢，这个类黄酮呢，就是有抗病毒、抗炎和抗氧化的功效，而且是有助于增强咱们的免疫力。所以也是建议你啊，平时呢其实坐办公室的时候可以喝一些绿茶，同时呢记得每天要吃够各种颜色的蔬菜和水果，这样呢就可以保证每天摄入足够的类黄酮，从而可以更有效的预防感冒。总之呢，总结一下就是多喝绿茶，然后多吃蔬菜水果。继续听歌，来自陈志鹏，他和他。 12月10号，鲜味捞火锅开业大吉！ 香港食神与鲜味捞汤神邀你品尝美味。MyFam DJ 董真、舒君现场零距离互动，更有机会赢取霸王餐。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不见不散。 梅赛德斯奔驰梦想座驾，感触万千。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买指定梦想座驾，享0.99%低利率金融贷款方案，一年免费保险。波士信达奔驰之家，239038888。 My FM 100.5。 是睡着了，他还在想着他。窗外雨好大，他有没有回家？不能拨通的电话，自言自语的哑巴，他好想他。分开就分吧，他说已不爱他。如果他幸福，他不会困住他。现实不会像童话，逃离挣扎，爱真的走了吗？故事里他和他。那么爱他，全世界只有他，他抱着她在耳边说爱她，知道吗？他多想再见她，就算再多代价，就算再次看伤疤，和他说说话，哪怕离去你好吗？他也心痛过吗？故事里他和他，